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和六一五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瑞士和瑞典10号分别举行了集会、图片图书展和电影欣赏会，尼日利亚11号举行了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 会场上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以及三位白族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主体朝鲜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未来科学家大街》等朝鲜影片。在瑞士和瑞典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